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这样的时间里，我来陪伴你听歌，好听的歌曲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唱起来，也许就是接下来这首范玮琪的一首《小眼睛》。 小眼睛有点不理，你努力睁开眼睛，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。眼睛像月亮，它的泪。

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，说的是我每天都过得很养生，都是搞笑的表情包，六张图分别写着这样的话：一边熬夜，一边涂眼霜，一边吃火锅，一边吃消炎药，一边吃烧烤，一边去健身房，一边吃着辛辣油炸食品，一边喝中药。最后一张是我很困但又睡不着，就在咖啡里泡了一颗安眠药，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。好可怕的养生啊，反思一下生活当中的你是这样吗？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同时快快乐乐。好了，继续听歌。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，一屋子芬芳气息，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。好看你的眼，关于女人和自己，整个世界都要站立，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。男人走不动，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，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。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。信仰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。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，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。事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。下次见面那杯咖啡，时间一点限定。 咖啡，蔡淳佳。生活当中真的是少不了好听的歌曲，哪怕我们只是在逛街逛超市，也总是会听到歌曲，也总是会听到好听的歌，而且不同的地方放不同的歌。比如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比较安静的歌，

只想望一眼我的手，就觉得胸口暖和 时候，只是听到一个开头，一段旋律就突然安静下来，突然觉得很舒服，这就是歌曲的魅力。可能是听到了熟悉的歌，曾经很爱的歌，再或者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的歌，哦，是一听如故，或许就是接下来这首吧。听歌吧。 打开窗是相同的阳光，然而感觉不一样，你不在身旁，世界都空荡荡，我和我自己对话。关上窗，失眠一如往常，答应过你要坚强。沉默的电话，情的双人床，寂寞不就是这样？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，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，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却是我收藏眼泪的地方。

比如有朋友就说，化妆品也喜欢买好看的，说包装好看的，用着心里高兴。还有的人是，我的喝水杯一定要好看，这样的话我才愿意多喝水。你是这样吗？用的东西好看才能够吸引到你，让你经常的去使用它。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这里好听的歌曲，希望你的耳朵喜欢。辛晓琪一首《自私》。 夜来了，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，你忘了熄灭的烟头，燃烧微弱期盼，没不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，却等着沉默悄悄离开。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，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，站在属于爱的舞台，不能有太多的独白，难道你不明白？ Promise me you'll wait for me， 伤口的过往可以不在乎，回头依然有路。Promise me you'll wait for me， 有爱的女人忘了所有苦，不保留不停付出。 就是你的，就是不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。